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东二环东四十条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的方向，以及光明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的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饭碗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火锅里面可以煮这个鸭血， 土豆， 土豆啊， 涮牛肉， 羊肉，哎，然后呢，茼蒿、蒿子杆儿， 嗯， 哎，对吧？ 还有什么呢？ 还有这个， 哎，很多， 哎，牛蹄筋儿啊，然后骨髓啊， 哎，怎么突然说一开麦就开始说到吃了呢？ 说这样的天儿不说吃说什么呀？ 啊， 吃火锅嘛，对不对？雨天最搭配火锅，雨天也搭配好音乐，欢迎你们来到娱乐最王牌 ，Hello。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对，这不是一个火锅店，这是一个正在开业的我们的 FM 九七四娱乐最王牌的2小时的音乐节目，等大家来光临。 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只兜售快乐。 对，至于这样一个下着雨的傍晚，或者是一个星期五的这样一个晚上，大家该怎么度过呢？ 嗯， 我想每个朋友都已经有自己心中的计划了哈。 对，一到周五的时候，早上醒来的时候都自带动力。 对，反正外面下着雨，交通情况可能也并不理想啊。 嗯， 请各位注意交通安全，然后呢，在雨天堵车的时候也保持一个好心情了。今天是2018年4月13号星期五，在傍晚时间，我们开始今天的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Hello， 我是艾科。 今天的第一首歌 Goodbye World， 我们要送上的歌和今天的天气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啊。怎么了？它叫做坡上树是吗？ 坡上树是什么？你爬树呢？你还 刚才那首歌曲是叫什么？ 人是坡上村。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看岔了。 你属猫的你啊，因为今天呢好像是泼水节，你知道吗？ 啊，嗯， 对，4月13号开始呢，就是很多地方就开始这个泼水节了。 嗯，洋洋洒洒的一天又开始啦。 对，今天这天儿挺泼水节的。 盛开的山茶花，摇曳在月光之下，尽情的歌唱吧，听山川说话。我们的好孩子啊，趁我往熟睡时候看下他的脑瓜，火焰烧起了，你不要害怕，快脱水吧， 快歌唱吧， 快起舞吧，你看那不可一世的火就要熄灭了，光明 好孩子，在遇见黑暗时候千万不要害怕，天总会亮的，光明会来的。快泼水吧， 快歌唱吧， 快起舞吧，你看那晶莹剔透的水花，把幸福泼洒，把山川融化。快泼水吧， 快歌唱吧， 快起舞吧，你看那满山 我们可能有句俗话叫什么好事不出门啊，坏事啊，是吧？哎，你说你好不容易说别人一个是吧，没说对人乐队的名字，还就刚好被人听到。 所以在这里我要郑重的道歉， 因为 I'm so sorry。 刚好这个坡上村乐队的啊，这个键盘老师啊，孙老师，我的老朋友，他在路上听节目。坡上树乐队，哎，这个名字起的多好啊！ 因为我当时的联想是坡上不应该有棵树吗？ 也坡上村是一个地点好吗？ 好了， 北京一个地名啊。 因为就是刚才普及了一下坡上村的这个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叫做《泼水节》，我有关注了一下他们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做《98%的人听不见的声音》。 你就是那98%的人。你不说坡爬树呢啊？坡爬山？ 错了 ，sorry。 哎，没关系，他们也不介意。重点是今天。北京的赶上一个下雨天啊，这个傍晚时分，然后我们又来一个泼水节，是不是他觉得这时候又太冷了啊？ 是，而且明天呢，据说有大风蓝色预警的信号了。受较冷空气的影响呢，预计14号的白天，北京将会有5到6级的偏北风，阵风可达到8级左右哟。 这跟《西游记》一样的天儿，哎，真是，哎，大家注意交通安全吧啊。绵绵的春雨下个不停，今天这个雨好像从早晨一直下到了现在了啊！路面也会有一些泥泞，大家在开车啊、走路啊，都要小心一些啊！ 今天早上推开门的那一瞬间，闻到了泥土的芬芳，觉得心情瞬间好了很多。 脚上沾了泥巴吧，哎呀！星期五的傍晚，娱乐醉王牌正在陪伴各位哈！我和艾科正在商量有一个全新的一个互动的方式，想要在这样的一个雨天呈现，我们稍后再来告诉各位怎么玩儿。你们先来记住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好了啊， 搜索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雨天不单单是搭配火锅，或者其实也可以配一杯热咖啡，所以这首歌每次在雨天的时候总是会被我想起 苏永康和李彩桦的一个回忆。 人来人往的窗外，点了一杯咖啡叫自在， 空气里弥漫期待，平静的心谁看过来， 橘色落日飘然了窗外，好像电影般的安排， 缘分像尘埃飘落在我心海， 多想下一个镜头画面 能有你的陪伴，分享这醉人方向，萦绕我们永生难忘， 眼时间也能遗忘，而眼睛却不迷茫， 喜欢想起洋溢春天， 感觉好像 望你在身边， 请你不曾有尽头一天，把回忆融进咖啡里面， 喝完留一杯更加留恋， 期待下一次见面， 用爱慢慢沉淀在我们心里面。 橘色落日投在我心海，提醒我别犹豫徘徊， 缘分就站在咖啡馆的门外， 多想下一个镜头画面， 能有你的陪伴，分享着醉人芳香，你让我们永生难忘， 连时间也能遗忘，而眼睛却不迷茫、 啊、喜欢像夕阳一春眠， 感觉好像你在身边， 心里不曾有尽头一天，把回忆融进咖啡里面， 喝完留一杯更加留恋， 期待下一次见面， 沉淀在我们心里面， 能够在茫茫人海里面 成为你的唯一视线， 默默许愿 在我们之间只存在美丽情节， 喜欢像夕阳一春眠， 让我感觉你就在我身边， 心里不曾有尽头一天， 把回忆融进咖啡里面，喝完了一杯更加留恋， 期待下一次见面， 爱慢慢沉淀在我们心里面，爱慢慢沉淀在我们心里面。 是不是很适合雨天听的一首歌啊？ 对，一杯暖暖的咖啡，好像感觉两颗心又近了一点呢， 是尤为近。送给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哎， 干什么？ 走啊。 是啊。 去哪里啊？ 回家。 然后呢？ 上班哦。 上班行不行？ 不上班你养我。 如果那次挽留变成了相拥，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下雨天可以有火锅，可以有音乐，可以有电影、啊，我觉得大家可能在下班之后呢，会有一些朋友选择去电影院，所以我们就是刚才听到的这个片花，我们来推荐一些电影给大家哈。 今天呢，由巨石强森主演的怪兽电影《狂暴巨兽》以及 Natalie Portman 主演的科幻电影《泯灭》都已经正式上映啦。 我比较期待的是后面那个，因为个人比较喜欢科幻题材的。 而且我以为你会说女主呢。 但其实你知道这个评分好像不是很高啊，才7.3分。 是。 观众看后评价两极，有人说喜欢的不得了，也有人说漏洞太多了。 你知道有一位观众评价特别的到位，他说：“如果丈夫一年才回一次家，那他可能不是你的丈夫。” 这一句话就点出了全片最大的悬念了。 还有另外一部好莱坞的惊悚片《夺命来电》同期上映啦。 嗯， 这部电影呢是由好莱坞知名演员约翰库萨克，还有一位知名演员塞缪尔和杰克逊等主领衔主演。故事改编自惊悚大师史蒂芬金的一个惊悚小说，叫做什么？手机是吧？ 人叫塞缪尔杰克逊，不是塞缪尔和杰克逊好吗？ 你这个和那个 Michael Lance Rock 那个迈克学摇滚有什么区别？啊，迈克是个学摇滚的啊， 就一直脑海当中， 别这样，别这样， 就一直脑海当中在回忆那个精神小说叫什么来着？手机。 他讲的其实就是用手机的电波去控制这个所谓的丧尸的故事。不过呢，电影的口碑也不太理想啊，豆瓣的评分也不高，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还有一个演唱会，今明两天，王力宏《龙的传人》2060的演唱会将会在五棵松体育馆正式上演了。 前两天其实他老婆也晒了他在浴室里面一边洗漱一边练歌的视频，可见他也是争分夺秒来做准备啊。 为什么叫龙的传人2060呢？他解释说，其实这是对未来的期许和约定吧，打算改编龙的传人到2060年， 算是个不错的寓意。这个天气适合听王力宏的这一首歌，我相信你也没有什么疑义吧。 分开之后另一年的春天，记忆也像下雪一样溶解，那些有你在身边的影片，呼的一声飞得老远老远。爱在夏天过完之后锁在秋天，爱过冬天之后的我好了一些，雨后的天上彩虹出现，撑住一片蓝天。我在淋过一场大雨之后的晴朗，那是春雨里洗过的太阳，每个冬季带的失落伤得多深，然后忽然看懂云的形状。春天，记忆也像下雪一样溶解，那些有你在身边的阴天，哭的一声飞得老远老远。爱在夏天过完之后锁在秋天，但爱过冬天之后的我好了一些。 叫小小丹的朋友说，男主播可不可以不要总是在听众朋友面前怼女主播？ 那应该拉下麦的时候怼我哟。 首先不要叫我主播，把这个两个字去掉好吗？ 但是呢，在这里我要是隔着这个麦克风啊，要向大家说，哎呀，谢谢了。 哎，什么意思？男主播可不可以不要总在听众面前怼女主播？好，可以，那就让女主播在听众面前怼男主播好吗？ 好，可以。 这你这有。 感觉是突然翻了身的样子、啊、 突然得了便宜还卖乖是吧？ 哎，别这样好吗？我们节目都是有我们自己的设定和效果的， 嗯， 好吧？ 对、啊，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春雨里洗过太阳，飘进你的心里了吗？ 嗯，然后谢谢各位听友们的意见啊，支持，谢谢你们，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就在你的 FM 九七四， 娱乐最王牌，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好了，我们的这个新鲜的玩法不能算是玩法，其实也是在这样的天气里面、嗯、我们真心的惦念我们的听友们， 是 因为除了很多已经在开车在下班路上的朋友，大家一定要小心驾车之外呢， 嗯， 还有一些朋友可能是打车的，或者是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朋友， 对， 包括走路的啊什么的，嗯， 对，包括今天可能在路上比较拥堵，很多人出门的时候就一瞬间打不着车，很着急，怎么办呢？ 我们其实现在这个游戏很简单啊，就是把你的这个目的地，你的现在所在地和目的地发给我们、 uh-huh. 然后我们来帮你打个车，怎么样？ 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家 FM， 阳春白雪的白、嗯、人杰地灵的杰， 只限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朋友啊。如果你要是说哎，我已经在出租车上了，没关系，那你就发一张你在出租车上面的照片给我们， 对， 然后这个直接到目的地之后，然后呢把这个计价器，计价器的截图发给我们， 或者说现在很多朋友不是用那种叫车的方式吗？可以截图发给我们了，我们帮你来报销，好不好？我们如何选取呢？ 就是大家直接截图给我们就好了。 好的， 嗯， 每一个都报销吗？ 哎，不， 又破产了。 我也不要这样，好吧？我以后不怼你了，行吗？ 又吐血、 啊。对对对，作为这个女生啊，相对来说学会一些什么理财之类的，好不好？哎，我们先来听歌，这是来自 Karen 莫蔚《阴天》。 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还是是寂寞的无聊消遣？香烟映成一滩光圈，和他的照片就摆在手边，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因为热情他永不会减，除了激情褪去后的那一点点倦。也许像谁说过的贪得无厌，活该赢了谁说过的不知检点，总之那几年感情赢了理性那一面。香烟映着一滩光圈，和他 的照片就摆在身边，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 我都唱成这样了，你赶紧怼我呀，赶紧 唱得 好。 看你 好了， 给你机会。 就是、那个听众朋友，我已经替他们把话说出来了，就今天再不要跑调了，好吗？ 这不是跑调，这是滑音，说了好多遍了已经。 音效， 好吗？音效，这样的天气啊，就适合跑调。对啊，嗯。 来自莫文蔚的这首《阴天》，怎么了？突然之间，就是一个不小心滑音把自己卡掉了。 没有，看到一条微信， 怎么了？ 说刚才听说你们俩给报销车费啊？ 嗯，对。 那个北京南至南京南的这高铁票，你们报不报？没有。 真仁慈。还有朋友说发来信息说，我今天没有打车，能不能报销油钱？ 你这是北京电台，不是北京银行。哎，就我们会挑啊，我们挑，你们可以先发截图过来， 嗯， 然后给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白姐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嗯，我们来看看有一个节目，这个我觉得必须要推荐一下，就是今天上午的9点由优酷天猫出品，然后呢由创客星球联合打造的网络综艺节目这就是铁甲，好像正式已经在优酷独家上线了，对不对？ 嗯，节目上线仅有4个小时，总播放量就已经突破了1亿，而且这是目前国内最高级别的机器人格斗赛事。 对， 来自世界各地的48支战队将参与比赛当中。 嗯， 节目呢也将全程展示110公斤级别的铁甲对抗。 对，节目还有郑爽、张一山、吴尊、撒贝宁男人战队的经理人，他们的任务可不是做花瓶啊，要实操铁甲，排兵布阵，甚至还要操就是制造机器，厉害了。 据说这个超级网综《这就是铁甲》是由优酷、天猫出品，还有创客星球共同打造，而且会在每周五的上午9点更新。 嗯 ，VIP 的会员每周一享有更多的番外精彩。Wishing we could redirect the traffic and find ourselves a home. 田野绽放的初心，才有了漫山遍野的山花烂漫。用春天的旋律为北京写一首歌曲，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详情咨询010-8501-1401。用音乐传递温暖。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5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 电影新玩法，梦起新生活。4月14日至5月1日，怀柔区国家中影数字制作基地第8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嘉年华。 4月5日，国航开通北京至休斯顿至巴拿马城航线，邂逅丝路上的中美洲明珠，尽享唯美浪漫的拉美风情。

天干净呀？ 我每周都洗，当然干净了。 老大就是不一样，每周都洗车，这一年下来得多少钱呀？ 谁还花钱洗车呀？告诉你个省钱秘诀，买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淘宝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300多家洗车网点，贼方便，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欢迎回来，娱乐最王牌，下班快乐，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顺便要跟你们说一声周末快乐，这一个星期五的傍晚，4月13号星期五，外面正飘着雨，我不知道你们所在地点是不是也如此哈。总之晚高峰的这个路面的情况可能就不是那么理想了。 但是刚才和大家发动了一个暖心的话题，就是说让大家来截图一下今天起始点到终点的距离，包括说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帮你来报销车费。 对， 有很多朋友就是来恶搞我们的。 什么？对啊，有这个加了油的1000多的是吧？400多， 是。然后还有朋友说，我坐了一个长途高速。 啊，你们要把机票也发过来啊。然后呢，我们现在选中的第一位幸运的朋友，真的是现选的，在17:29发来的一条微信，他的名字叫做棋盘爪亭 啊。他的行程已经结束了，总计是51块钱。 对，我看一下是地图显示，因为他直接截图给我们，是从西四环和西三环之间这一什么地儿。说哇，这一直开到了就是北五环之外，这是哪儿啊？ 你看到了吗？旁边还在那儿显示的是那个已减2块钱，人替你收2块钱呢。 啊，行了，这咱们就不说人用什么方式，反正这钱我们给你报了。好吗？ 记得关注白洁 FM， 杨娟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 哪怕你只是自己驾车，你可以把自己的行程，比如说你从哪里到哪里告诉我们，让我们祝你一路顺利，怎么样？ 记得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哟。 其实在这样的城市啊，在北京，在上海，在广州，虽然北上广不相信眼泪，但是呢，其实很多的上班族，大家在这个城市打拼，这一路走来的辛苦，有的时候在心里面呢，都会化成一行热泪。对，其实挺不容易的。就所以说，最近这个剧就是《北京女子图鉴》，就是戚薇和魏大勋他们主演的这个剧，在播出之后呢，好像也是有不错的这个好评，因为是翻拍日本的这个剧集，就是《东京女子图鉴》嘛。 对， 我之前担心说翻拍的一般都不怎么样。 对，会不会像那个《深夜食堂》翻拍一样的，有点扑街的感觉？ 但没想到还行，是吧？ 反响还不错，而且据说很多桥段改编的都非常接地气儿，入乡随俗嘛。 就是比如说大学生刚开始北漂，然后就住地下室了。然后呢，没钱吃饭的时候砍个玉米什么的，着急，非常本土 local 哈。 而且剧中的戚薇扮演的角色叫做陈可，是在遇到职场的难题的时候呢，化解的手段非常的巧妙。所以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不妨来学习一下，可好？ 好嘞，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桥段一。 被上司打主意该怎么办？ 怎么办呢？这一天，陈可跟公司的高总去广州出差，晚上11:30，高总突然给陈可打电话，问：“我是不是有包烟落在你包里呢？” 陈可想啊，还开始一阵阵找，过了一会儿想明白了，说：“哦，原来你是在打我主意啊！”所以说 ，tips 怎么才能保护好自己，又给对方留面子呢？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 他是怎么做的呢？ 他是这么做的，就是你不要抽烟吗？那我就给前台打电话喽，请前台替我买包烟给你送过去，行不行？然后拔掉自己房间的电话线，避免上司进一步的骚扰。 这样又保护了自己，而且还给上司留了一些面子。 还不错。 对，你也不能直接放一个禁止吸烟的牌子放在房间门口吧。 这个也可以友情提示一下，吸烟有害健康，谢谢。 下面一个桥段是说跳槽的时候啊，如何去评价你的前东家啊？这个我们稍后来说。先来听一首歌，就是戚薇袁成杰《男才女貌外滩18号》。 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还是那个地点那条街哦，那缠绵的地点，难道是爱的天平已经倾斜？ 下着雨的夜， 太熟悉的街， 所有的感觉， 你没有那么热烈。 下着雨的夜， 心痛的感觉， 刹那的视线， 下着雪， 太多的理由， 太多的借口， 都无法代替 你对我爱的感觉， 太多的画面。 缠绵的地铁，难道是爱的天平已经倾斜？我很明白你在想什么，还是那个地点那条街，我结束的一切，很明白爱并不是你要的一切。下着雨的天， 半天 所有的感觉，下着雨的夜， 就好 刹那时间， 太多的理由都无法代替，太多的画面都变成要结束的一切。 缠绵的地铁，难道是爱的天平已经倾斜？我很明白你在想什么，还是那个地点那条街，相遇的地点，结束的一切，很明白爱并不是你要的一切。 所有混乱的感觉，无可救药的一切，太多一切，太多情节，太多伤痛的理由让我无法拒绝。 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你很明白 爱是那个地点那条街， 那分手的夜，那缠绵的地点，难道是爱的天平已经倾斜？ 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如果那次诀别变成了相守， 为何你不懂？ 你说我不懂， 只要有爱就有痛。 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将往事留在风中。 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真的有朋友发来自己的大老远的这个行程 啊， 特别远，就是路况什么的，我都让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了。 对，恰好我又看到了一个行程不是那么遥远的飞，今天的总价是14.7块。 你这是又帮我买一单是吧？ 是 啊， 还好了，还好了，这单还好啊。 有人 一个起步价。 有人说老白以前是搭档袁成杰主持过节目吗？啊，有过，哦，有过，那个当时双节棍来着哈。嗯，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是男才女貌戚薇加袁成杰的《外滩18号》。 嗯， 戚薇正在主演的这个电视剧《北京女子图鉴》呢，当中还有这么一个桥段，是说跳槽的时候你如何去评价你的前东家？ 就是我们试想一下啊，就是说假如你要去面试一个新的工作，新公司要是问你说为什么要辞职，可能很多职场的人是在跳槽的时候都会被问到这个问题，但是这个时候不应该说的就是前公司的坏话。 对啊， 为什么？因为 HR 可能会想说你现在在说前东家的坏话，那以后你会说我们家的坏话呢，是不是？其实陈可他是怎么说的，首先他说我的能力还不错，但是呢自己想要追求更好的平台去成长，就像大四的学生毕业要考研一样，这样既避免了这个贬低前东家，也夸赞了新东家是一个更好的平台。 很聪明的一个女生啊。总之这部剧其实对于很多在北京生活的一个刻画呢，很多的细节还是可圈可点的。 是的， 我不知道如果有从其他城市来到这个城市打拼的朋友，你们还是不是记得当时自己在刚刚开始北漂的时候，你住的是什么样子的房子，或者你们有怎样的记忆呢？当这个城市的夜晚的灯火降临的时候，内心又是否孤独过？ 这是第一次相逢，气的始终，心动的邂逅，在古老的街口。 这造浪的深秋，让朝阳北的风把最好的温度游戏吹到冬， 首还算是特别搭配现在的这样一个晚高峰的时期播出的歌，是叫北京 City。 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艾科最近又关注到了什么，因为有一道题作为我们白给100块的预热题， 所以周末要去看话剧啦。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科。最近呢受邀去看了一部仁义的话剧，就在清华的校园内演出，总共有五部小剧场的剧目走进校园，其中《老爸开门》率先上演。如果说你对话剧艺术从来都是偏爱有加，那更何况是这种顶尖的仁义作品呢？自然不容错过。话剧刚一开场，前几幕都是四平八稳，无错处也无亮点。第四幕的时候，剧中老爸得知身患癌症，而且是晚期，他说了一句话，你知道当一个人在他弥留的时候闭上眼睛朝他滚滚而来的是什么吗？不是他这一生的财富，不是他的车子房子，而是他一生所爱过的和他爱的人，他们一个个的都向他走来，而且都是他们最年轻最漂亮的样子。这句台词被说出来的时候，当时感觉被狠狠地抽了一嘴巴。演老爸的演员站在离我两米不到的地方说出这句台词的时候，眼睛里也是闪着泪花的。话剧的魅力可能就在这里，在一个黑盒子里两个小时当中，演员或观众都可以放下戒备，释放交流治愈和生活握手言和。当全场灯光亮的一瞬间，我们又做回了自己。好了，看完话剧之后呢，帮大家收拾一下心情。请注意，今天的问题来了，刚才提到的这部话剧的名字是叫做《老爸开门》吗？

窗外的风景，很憧憬你温暖我的生命，捧在手心，最爱是你专注的身心，你把重表情快乐的小事情，你把重表情。 偶尔会选到一些好久没有播放的，但是此时我相信会有一些朋友心有灵犀的歌，就像这种、一百种表情， 对、也可能从今天早上到现在此时此刻内心里已经换了无数个表情了。 那我希望就算现在堵着车下着雨，你的表情也应该是那种咧着嘴笑的，因为毕竟下班迎来一个周末了啊。 我们来听一下连接到的第一位朋友他是什么表情。 来 Hello Hello 你好， 嗨， 明显是大笑。 你的表情现在是咧着嘴笑对不对？ 是的， 因为听你的看你的名字就是一个很爱笑的姑娘，叫笑笑是不是？ 是的。 2017年9月关注我们的节目，现在在哪儿听节目？能不能告诉我？ 我现在在德胜门。 啊，德胜门啊！哎呀，那边应该挺堵的吧？ 是挺堵的。 你这说这话，为什么有种幸灾乐祸的感觉呢？ 哎呀，不是什么，我是在担心大家堵车堵心烦了嘛，是不是？ 您是自己驾车还是打车啊？ 我和朋友他开车，我坐车。 好，你想干嘛？让我报油钱是吧？这个不行啊。好，看你能不能拿走我们今天的现金红包，有300块。我觉得这就算油箱很大，也差不多一半也加满了啊、加油！ 正位正位，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两个人一起答题，合力看看能不能完成今天的5道题目。来个100块，正问正答，现在开始 ，Ready Go！ 请问泼水节是彝族的传统习俗吗？ 不是。 那是什么？ 傣族的。 哎，对了，送分题，答对了啊！今天这个泼水节已经开始了，据说啊，来。 第二题，在动画片《熊出没》当中，熊大有一位心上人，是一个善良的、美丽的母熊。 这谁知道？ 请问母熊的名字是叫翠花吗？ 是叫翠花吗？是吗？ 是 上酸菜，这你都猜对了。你不会再追这个动画片吧？ 你家里是不是有小朋友啊？ 啊 啊，我没有没有。 那你怎么知道是翠花呢？啊？ 猜的， 这都能猜出来。我估计你问他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其他什么花，什么西兰花什么，他也应该答是。 我发现最近的就是连接到的很多女生运气都非常好。 来得、第二题也答对了。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三题能不能答对。好吧，来。那个我们啊，在看这个古装电视剧的时候，经常会出现一种剧毒叫鹤顶红。请问鹤顶红是砒霜吗？是吗？3、2、1。 不是。 哎，不是，不好意思，点错了。鹤顶红。 我差点就赏你一丈红。 呵，这哎你干嘛你？ 因为那个音效放错了嘛。 对对对对对，小主咱就别宫廷剧了啊，咱们这个现在正在直播当中。然后鹤顶红它就是砒霜，这个可能相对来说难点。 对，有的朋友可能会有一点误导，说鹤顶红应该不是理解的那么简单吧， 就觉得好像是一个特别高深的一个毒药，跟那个什么半步散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几步什么颠什么的，含笑半步颠是一个类型。好吧，那个第三题错了，差一点儿， 很遗憾。 但是我们还是给你一个小红包以资鼓励，怎么样？好不好？ 好，谢谢。 好嘞啊，先把堵车的这个油钱给报了。 喜欢你们，一直会支持你们。 谢谢你，谢谢你，再见啦，拜拜。 谢谢，再见，拜拜。 再打一个电话怎么样？ 好，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的我们的王牌福利之白个100块。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入一位朋友的电话。刚才这位叫笑笑的女生达到了第三题，挑战失败了。 我特别想给她唱一首歌《爱笑的眼睛》 。很开心啊，答错了也很开心。接下来这一位应该是我们一位老听友了，对不对？来看看他是谁。 哈 Hello， 嗨 ，Hello，Hello， 老白 ，Hello， 嗨，你好， 东五环浩爷是吧？ 是 ，Hello， 老白， 嗨，这是老朋友了，因为我看你关注的时间应该是显示在2014年2月份关注我们的。 对，我关注微信是那会儿，但是实际听你节目应该是2007年差不多。 也嗨啊，零 啊，对， 哎呀好， 又是一位听着你的节目长大的人。 别呀， 对， 这么多年了，你的名字改过吗？啊？ 改过。 之前叫什么名字？ 之前忘了， 反正现在是在动。我是在想说，这五环之歌都出来了，你是不是这么多年了，会不会唱五环之歌啊？东五环浩爷会唱吗？ 对，我比六环少一环嘛。 好，咱们轻松一下啊，来开始今天的答题环节，希望你能够挑战成功，好吗？ 就问正答，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 好，在小说《水浒传》当中。这有一位梁山好汉，绰号是玉麒麟，请问他是杨志吗？ 是。 青面兽是谁？ 啊？ 那我想问你，青面兽指的是谁？ 不太熟。 在大家看《水浒》的时候，他都在看《红楼梦》，我估计。 有可能 。 看 的 NBA 呢？ 哎呀，遗憾啊！因为这个，我说一下啊，这个玉麒麟是谁啊？卢俊义嘛，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杨志是青面兽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这样。 很遗憾， 答错了，怎么办啊，浩爷啊？ 下次再努力，继续支持。 好吧，就罚你唱《五环之歌》吧，这么简单的题，来啊啊，三二一， 我不会唱了。 我们的听众都是这么现编能力特别强。 好，谢谢你，谢谢浩爷，也还有小小鼓励送给你，谢谢，再见。 好，谢谢，再见，拜拜， 拜拜，祝你开心，拜拜。每天出的题呢，你不能说是算难吧，有的时候可能会有那么偶尔一两道比较偏一些的题，大多其实都是藏在我们这个记忆深处的一些题， 是， 对吧？ 包括很多男生和女生也是有区分的嘛， 对啊， 比如说女生就不太擅长一些 NBA 啊足球之类的， 但是这个浩爷这个水浒的题没答对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啊， 所以今天又画了知识点了，是不是？ 我们重要的最重要的这个单元的目的也是帮大家去重温这些我们记忆当中的知识点，当然不一定是知识点了，有些比如说就是像 NBA 球星勒布朗詹姆斯， 对吧？他在骑士队的球衣是23号吗？ 当然是啊。 这你连艾科都知道？ 因为我有答案啊。 那请问一下，他在这骑士队的全名是叫做芝加哥骑士队吗？没事儿，你也不用介意。你要问我一个什么，口红什么名字什么的，我也说不上来。 哎，这个我恰巧我也说不上来。 烤红薯要烤多久才可以烤熟？ 15分钟。 你也说不上来。 15分钟差不多吧。 哎呀，咱们突然这个聊天好像今天的天气一样。 嗯，怎么了？尬了。 对，就是下着外面下着雨，犹如我心血在滴。血在滴。 那我们稍微热热场好不好？ 好吧，我们出一道音乐题怎么样？ 这道音乐题非常简单，今天呢大家只需要回答听一下前奏之后回答出来这首歌曲的名字就好了， 就这么简单，好不好？如果你们想参与请先关注白杰 FM 阳泉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关注了吗？ 关注了吧。 如果关注了的话呢，打开对话框很简单啊，然后呢直接准备回复歌名，如果你们可以抢在最快的时间猜到这首歌，发歌名过来，最快一位发来正确答案的朋友一定会获得我们送出的一个小红包， 9块9毛9等待各位哦， 就9块9吧。好吧， 好， 然后中间我们再挑一位。 哼， 好吗？ 我们要考虑到网络延迟的问题。 好吧，准备好了吗？ Ready Go 有人在这儿就可以猜中，我相信。你看有没有？哎，还没有。 有了。 有吗？ 有了。 他是青花瓷吗？他是七里香吗？他是倩女幽魂吗？ 最前排，爱是毫无头绪，外面正在下着雨，今天是星期几？是忐忑不定、谁是你的那个唯一？原谅我怀疑自己，我明白我要的爱会把我宠坏，像一个小孩只懂在像个大男孩，风吹又日晒，生活自由自在、虽然不曾怀疑你，还是他是你。 一些台词涌上心头，对不对？ 嗯， 这个笨女人道歉有用，警察干嘛之类的哈，就是会带着一些偶像剧的回忆。这首歌来自 Penny 戴佩妮的 你要的爱， 想到流星花园的朋友就猜对了。我们有些答案真的是把我们逗乐了，你知道吗？ 是 有回答一千年以后的，回答豆浆油条的， 还有朋友就是回答我养你啊。 对， 你是纯属来逗我们的吗？ 还有直接就是答案也没有发，然后直接说红包。 还有一个朋友，一个叫黑马的朋友特别逗，他说啊，这首歌叫什么名字来着？忘了。然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说该死。 你是来搞笑的吗？哈，好吧，我们。接下来来揭晓一下正确答案吧，其实这个并不难。 嗯，刚才听到的那首歌曲就是来自 JJ 林俊杰的《江南》。 对，这个前奏可能熟悉这首歌的人，或者曾经用这首歌曲做过自己的铃声啊，或者是甚至是早到说 Block 新浪博客的那个背景音乐，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曾经陪伴过你的这首歌，你可能第一时间就会跳出来这首歌的歌名了。 对，总之这首歌曲呢就是乌龙软语夹杂着一些烟雨蒙蒙的感觉。 嗯，此时此刻好像江浙正在梅雨之际，我不知道是不是啊，大概吧。但是今天发来正确答案最快的这位叫做 J3， 恭喜你。 风到这里就是年，念着过客的思念，遇到了这里真成仙，看着我们留恋人世间，你在身边就是缘，缘分写在三生石上面，爱有万分之一天，宁愿我就葬在这一点。圈圈圆圆圈圈，天天年年天天的我，深深看你的脸，生气的温柔，埋怨的温柔的脸，不懂爱恨情愁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将是哪一天抵过永远，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还以为殉情只是孤老的传言，离愁能有多痛，痛有多浓，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心碎得太浓。

因为 我就没法，咱们就没有办法安静了，安静一下好吧、嗯、然后我们看看今天推荐的是什么样子的一首歌啊。 这首歌是来自Tanya蔡健雅的一首重来。 哎呀， 怎么了？好吧，黄小琥的这个版本也不错了。首先听到的第一个故事是来自西瓜的家的西，他说， 我爱上了一个酒吧里的驻唱歌手，自己也知道不可能，唯一能做的只是每天去点一瓶气泡酒，静静地看他唱歌，悲伤的歌我跟着他流泪，开心的歌我跟着他一起笑。这首歌是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唱的，而我也是一个小酒吧的驻唱，我唱他唱的歌，只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互相介绍自己，从朋友开始。 南瓜家的南他说，网上有个问题是，突然不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感觉呢？有个回答说，他本来是浑身是光，有那么一瞬间突然就暗淡了，成为宇宙里一颗尘埃。我努力回想起他全身发光的样子，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后来发现那是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我眼里的光。喜欢一个人又怎么可以重来呢？ 你是否爱过，你爱他多过他爱你的人，你还记得吗？你是否爱过他有种真命天子般的人，你还记得吗？相爱以后终于分手，分手以后又想重来， 会明白。 有的时候会有一个剧本的理论，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所在经历的一切都像是一个剧本一样，然后周而复始，然后一天一天啊，一个剧本演完了，下一个剧本可能始末又是同样的剧情 啊。你的这个说法让我想到了一部电影，电影当中他就说每一个人的人生其实都是拟定好的。 哎呀，咱们在雨天睡个， 太深刻了， 也不是深刻了，都有一些伤感了啊。我们换一个心情来听另外一首更加伤感的歌，好吗？主播私房歌， 主播私房歌。 对，就这样子的歌不在雨天听，在什么时候听，对吧？ 所以今天你来推荐。第一首歌还是我来，好， 因为有一首是昨天答应放这个 Sam Dreams， 对， 然后我想这个歌可能跟雨天不太搭，我觉得它适合一个晴朗的夜空，所以把它推到下一星期。 好 啊， 那 又爽约了啊！ 我先来推荐， 好， 这首歌曲可能会让大家的心情又再荡一点， 不至于， 因为从第一首就这首歌曲当中的第一句歌词就能感受到，这是一首很不吴克群的歌 啊， 因为吴克群说孤独是会上瘾的，比如说烟、咖啡、酒。这三样物质好像促成了孤独的开始，但又好像有点牵强。分享这首歌呢，不知道有多少人因为一个人生活久了就变得享受这种独处的自由，所以偶尔孤独不可耻。周末啦，给自己放个假吧。这首歌曲是来自吴克群的《孤独是会上瘾的》。 烟、咖啡、酒，孤单的我又失眠一整夜，围着寂寞在绕圈圈。烟、泡面、茶，这一切陪我度过一整天，没留在灰暗的世界，闯进孤独一万遍。从你离开那天开始眷恋着余味，孤独是会上瘾的，我当初不晓得你离开后眼却越觉越深，孤独是会蔓延的，深夜里的病症符合却还符合。烟、咖啡、酒，想安眠，却让夜更不沉眠。苦等黎明的白。尝尽孤独一万遍，明知这样不对，却再也不想认泪。孤独是会上瘾的，我当初不晓得你离开后眼圈越聚越深，是会上瘾的，就算我不承认，你离开后心就开始沉沦，孤独是会蔓延的，身为重症患者才知孤独是相爱的余温。 其实就像艾科所说的那样，这首歌确实不太吴克群， 是 因为在我们印象当中，好像吴克群都是说说说说说你爱我， 大舌头那种风格， 对，或者是为你一些事，这种比较直白的情歌啊，嗯、这首呢算是比较能够。去沉思自己内心的感受的一首了、嗯、 所以感觉到吴克群好像成长了呢。 嗯，好，这是吴克群的一首歌，是我们的主播私房歌，艾克今天推荐。 每个伟大梦想的实现都始于不甘平凡的年少，每一份矢志不渝的坚持都值得拥有一个了不起的舞台。我是李云迪，我愿成为一级台阶，与你们的梦想同行。我在这儿等着你。招商银行金葵花杯全国少儿钢琴大赛， 诚邀您于4月30日前到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报名。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主播私房歌。 好了，继续回来我们的主播私房歌，我们继续来推荐好歌给大家。 嗯，第二首歌轮到你来推荐啦。 好，我来推荐一首很适合今天的天气，雨呢已经从早上开始下到了现在，我不知道现在外面是不是还在下雨啊、好像让今天就前两天突然暖和起来的春天呢一下有一些秋凉的感觉了。 所以要提醒各位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一定要记得晚上的时候还是要披件外套。好， 对，但是并不是所有唱到雨的歌都是凉丝丝的，或者是一定要回忆一个什么躲雨的人，也会有一些美好的画面。来听这首《眼前雨》，来自蔡淳佳，他很适合唱这种暖情歌哦。 你牵我的手，忽然就下雨了，那一天雨水浸湿天的躲雨也快乐，原来星星在你眼里，彩虹藏在你口袋里，你在窗前轻轻喝起，画条路到我心里，数着眼前雨，静静靠着你，雨点慢慢地沾河送走了那个夏季，数着眼爱过我那个你，那教会我微笑的你，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同我一起走？ 有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和我一起走？ 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同我一起走？ 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好像的气氛呢，因为我们刚刚连着几首有些略显伤感的、孤独的，加上这个下雨的歌呢，好像气氛有点当。但是我想说当啊，我就觉得是这个周末或者星期五的夜晚不应该是个节奏，所以换个感觉啊。来一个复古的啊，这首歌是林子祥的一首歌，当然它也是翻唱作品，之前好像我们推荐过那个英文版本的哈，但是我个人觉得林子祥这个版本的更带劲啊， 而且感动， 对，你会想到一个画面，两个人好像是在一个下着雨的街头重新相遇，然后那个男主角要从一个橱窗然后冲出来。 心爱的你，欠呼吸声，确已加速到死。冷雨扑向我，点点纷飞，千根高温波涛，由你涌起。个个说我太狂，笑我不羁，敢于交出真情，那算可比？未雨中，身边车辆飞过街里。 概不理，爱得真心，我俩应该吻死。 冷雨扑向我，点点纷飞，只因高温波涛有你勇气。个个说我太狂，笑我不羁，敢于交真。 我想哪天如果要学会这个广东话的话，一定要学唱这首歌。 这首歌曲给我脑海当中呈现一个画面，就是男女主角两个人疯狂地向对方跑去，然后相拥在一起。 对，确实如你所说的这个画面。 嗯。 但是就是林子祥确实对这种有些副歌部分有相对比较高的音的这种把控能力还是超强的。 对。 嗯。 今天的节目差不多接近尾声了，我们还剩最后一首歌的时间。 好了， 下了整整的一天雨了，所以我相信最后你推荐的歌曲一定不会让喜欢晴天的人失望，对不对？ 对，我虽然说我推荐的最后一首歌曲也是跟雨有关，但是加利福尼亚这首歌曲当中它下雨了。 嗯， 我们刚才抛出一个问题，就是说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说如果现在行驶在路上，能不能告诉我现在还在下雨吗？很多朋友都回复说还在下， 还 在下， 还在下，还在下。 我想说，虽然现在已经下了一整天的雨了，但是希望大家的心情都不要被这种湿漉漉所打伤。 嗯，好吧，马上还有最后的一首歌，就在娱乐最王牌。 每个伟大梦想的实现都始于不甘平凡的年少，每一份矢志不渝的坚持都值得拥有一个了不起的舞台。我是李云迪，我愿成为一级台阶，与你们的梦想同行。我在这儿等着你。招商银行金葵花杯全国少儿钢琴大赛， 诚邀您于4月30日前到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报名。 好了，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还有最后一首歌， 主播私房歌。 好了，我们还剩最后一首歌的时间，让你来推荐吧。 你知道我们的节目风格就是这么的出其不意，所以呢，今天最后推荐的一首歌曲也是和雨天有关，是讲述加利福尼亚的雨天的。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It Never Rains in Southern California， 是来自Barry Manilow 的一首歌曲，07年的作品了。如果说稍近一点的话，可能是他11年的那张叫做 15 Minutes。因为要隆重介绍一下这张专辑，他提到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就说是否每个人都能只成名15分钟呢？ 哎，好像现在这样一个可能花这么几秒钟的时间就可以刷出来一个小视频的 短视频了。 对，这个问题好像还真的挺深刻的哈。